千里，永远多才多姿。 三堪中聚满百般好，长存百般美。 祝福你在你一生里永远充满欢喜， 好开心共你好知己，时时笑开眉。春风为你吹开满盏花， 秋月伴你天空万里飞，让白夜灿烂生尽美梦， 冬天冰霜不至。 祝福你随你闯天志，百尺竿头高起， 一生中愿你每一天时时笑开眉。 衷心祝福你，永远祝福你，达到真善美。 祝福你在你一生里永远充满欢喜， 好开心共你好知己，时时笑开眉。春风为你吹开满盏花， 秋月伴你天空万里飞，让白夜灿烂生尽美梦， 冬天冰霜不至。 祝福你在每一天里永远多才多姿。 三堪中聚满百般好，长存百般美。 春风为你吹去满山花，秋月伴你天空万里飞，让白夜灿烂生尽美梦，冬天冰霜不至。 祝福你随你闯天志，百尺竿头高起， 一生中愿你每一天时时笑开眉。 衷心祝福你，永远祝福你，达到真善美。 衷心祝福你，永远祝福你，达到真善美。